OK， 来自 Maroon 5那以及 Mary J. Blige 带来的一首歌曲 Wake Up Call 啊，早晨听到这首歌曲呢，应该会非常的提神醒脑。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为你放出的时候，你就知道节奏要开始要加速一点点了啊。让我们现在把左腿跟着慢慢一起抖动起来，因为呢，它会给你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来自 Chufu 带来的 Lover Game， 来看一看爱情这场游戏当中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Let's have some fun, this beat is s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Let's have some fun, this beat is s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Let's have some fun, this beat is s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Don't think too much, just bust that stick. I wanna take a ride on your disco stick. 自 Lady Gaga 以及 Marilyn Manson 带来的 Love Game。 如果你看惯了最近的 Lady Gaga 重新在影视以及歌坛的重新的一种表现之后，你可能会有点暂时的忘却掉她原来的那些爆发力以及魔力一般的推动进程。这首歌曲呢，就是让你重新回到那个时候 Lady Gaga 去统治你的音乐视听的那样一种有点恐怖的感受哈。OK， 继续回到今天的 Rhythm Mix， 接下来让我们从高潮当中来暂时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进入到的是 DJ Snake 蛇叔为你营造的世界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Turn Down For What， 这首你让我关掉是吗？对不起，音乐我是不能关掉的。 OK， 来听听看螺旋上升的感受，为你送出的 DJ Snake Liu Jiang Turn Down For What。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They call you Thelma and Louise. We are young and wet at ease. And if you wanna be your cover, if you push, I push it further. And we won't stop, we can't stop. We won't stop, can't stop. Won't stop, can't, we can't stop. Won't stop, can't stop. Won't stop, can't, we won't stop. And I'm walking through. Okay, 我们的节奏呢慢慢回归了正常的状态，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ny Bennett 以及呢、另外呢 Velamos 带来的一首歌曲 Zema and Lewis。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 Martin Garrix。 最近呢他的名字上榜率很高哈，电影当中的鼎鼎有名的大制作人，来自于他的一首单曲名字叫 So Far Away。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Give me a sign if you love your life. Now is the time.

12月22号是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国家大剧院正式公布了今年公众开放日艺术节的活动安排。开放日当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七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将呈现50多场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为市民带来文化盛会。此外，在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前后，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原创歌剧《兰花花》和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也将和观众见面。12月22号当晚，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将举办《群星耀京华》京津冀群众精品文艺节目展演。从12月14号到20号，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在大剧院戏剧场迎来了第三轮演出。《天路》以青藏铁路为背景，讲述了30年前一批年轻的青藏铁路建设者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Explosion, can't walk away.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Shadow of Love，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两个小时不间断的电音节奏之旅啊！刚才这首歌曲呢，应该能够体现出非常生动的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的激情或者是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音乐当中，能够感染其他人啊！电音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最近你如果去看一下极客电音这档节目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对电音好像有了更多的一些体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认识，因为呢每个电音的制作人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独一无二的 idea 或者想法在其中啊，是不是技术最好就可以让你的音乐能够变得非常讨巧，其实并不是，能够打动人心的音乐才是最好的哈。就像接下来我马上要放出的这首单曲，曾经是十年前我最爱的单曲啊，时过境迁呢，现在看来好像它的这个节奏型相对好像有点过时，但是其中的那些对音乐的热情，包括呢歌词当中所传递出的对音乐的激情和理想主义，永远都不会过时。我们来听到的是 Rihanna 带来的 Don't Stop the Music， 千万不要把音乐停掉，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I'm walking by OK，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一点点的这个音乐呢，是非常刺激的，也是非常让人激动的电影音乐。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去感受一下音乐当中的那些刺激的魅力和那些无尽的让你有一些想法的这样的一种瞬间。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爵士乐当中的一首经典的单曲 Fusion Jazz， 来 ，Come on。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Someday I'm losing my faith.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White Stone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Angel。 非常感谢你在这一时段的聆听以及关注。最后一